向机制双方牵头人会晤。俄罗斯传媒报道，王毅表示，中俄关系坚如磐石，经得起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带来的任何挑战。帕特鲁舍夫就说，在西方压制俄中两国的情况之下，双方进一步加深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协调，具有特殊意义。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关中方侦测气球侵犯美国主权的言论，批评布林肯口出狂言，颠倒黑白。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不仅不反思悔过，反而对华抹黑攻击，制裁中国企业持续扩大事态。事件事实上，美国才是侵犯别国主权、违反国际法、肆意对别国监视监听的头号帝国。汪文斌强调，中方已经多次清晰明确地告诉美方，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一次意外偶发事件，反复要求美方以理性、冷静和专业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但是美方无视事实，编造间谍气球叙事。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下令悍然出动先进战机和导弹击落民用飞艇，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滥用武力，过度反应、歇斯底里，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公约。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有烟霞。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423点，跌105点，总成交114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9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11900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6蚊，跌5.8。阿里巴巴92.95元，跌2.25元；盈富基金20.54元，跌0.04元；汇丰控股60.65元，升3.05元；美团140蚊，升2毫；京东集团184蚊，跌5.7元；恒生中国企业69.04元，跌9.6元；南方恒生科技4.03元，跌5.6元；中国平安55.6元，跌1.75元；百度集团140.5元，升2.4元。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5，英镑9.478，瑞士法郎8.454，澳元5.347，加元5.789，新西兰元4.88，欧元8.352。每百日元对港元5.8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4点，跌368点。港金报1719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84.5美元，卖出1834.5美元，卖出1834.6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喺隔田村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嘅。咁而家咧就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啊，一带都系好塞车嘅。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去沙田去狮隧嘅龙尾咧排到太子道西，而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平石村。咁红梅谷路而家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车公庙路嘅，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而较早前大埔广福道就因为有火警事故，广福道去圆洲仔咁近住宝香街至东昌街嗰度咧，曾经系全线封闭嘅，而家嗰度嘅封路就开翻噶啦。不过咧就广福道啦、 宝香街啦、安富道同埋南盛街一带嘅交通咧，都仲系相当之繁忙噶。隧道情况咁啊，啱啱讲咗狮隧啦，九龙去沙田就塞车，因为就系近住隔田村嗰度有意外事故影响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又点咧？而家九龙入口咧，龙尾喺彩虹隔音屏。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比较多车啲，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一带就比较多车嘅。而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咧，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美田路亦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0。依照法例规定咧，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法例，经过各出入境管制站抵港嘅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嘅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我是张兆辉。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Hello， 我是吕芳。 我是 Angie 麦雅智。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我是吴若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快点加入我们这个好心情行列，一起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是郑国江，港台可以说是我创作的摇篮来的。我近年也都开始写粤曲啦，所以我是会多听了港台的第五代的节目的。对我来讲都有很大的裨益。现在港台95周年，祝港台95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进步奖、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广播95周年金曲荣誉大奖。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一知道他们有新歌呢，就有一个呢感觉就是所有回忆翻晒嚟啊！是一对好劲嘅摇摆组合 Linkin Park。 Never 虽然主将咧离开咗人世咧，但系佢哋嘅音乐仍然咧继续噶。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榜，接第九位 Linkin Park Los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2号嘅骚动音乐， 喂，好紧要嘅一样嘢，提提大家先啦，就系、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另外第二样嘢要提提大家嘅咧，就是、我哋今日嘅六点半将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嘅。 Yes， 正啊，咁啊就 又有小明， 小明嘅出现啦。 系啦，咁啊，到底今日小明嘅古仔系点样咧？佢会有咩遭遇咧？转头六点半又会听到我同郭成两个人喺直播室非常之忙碌咁样。去揾歌啦， 大家会知道啦。咁啦，咁我啱啱早几日咧，咁啊有一晚就同啲朋友即系大家喺度倾偈啊，读紧嘢啊，咁啊吹开水咧，咁跟住有个朋友就推介我 download 咗个 app 嘅，咁呢个 app 咧，咁啊其实就系、是、我谂都系最近喺香港啦，我谂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就多開始多人講一種即係用 AI 去 人工智能 嘅東西啦，即係 做到好多嘢。 你可以同佢傾偈啊，或者你俾一啲嘢佢就會 generate 到一啲你需要嘅嘢。 畫畫又得啦， 係啦，好多呢一啲啦咁樣。 即係其實好匪夷所思嗰樣嘢係咧，即係你以為 AI 可能以前我哋嘅概念就係可能做啲最基本嘅對答咯，但係而家係去到藝術層面咧，反而嗰個討論度仲高啲啊。 係，佢係一個非常。之有討論空間，亦都係我諗未咁快會有句號嘅一個話題嚟嘅、因為係有幾樣嘢發生嘅，所以今日特別諗起可以講啦，即係啱啱講嘅嗰個即係應用程式啦。其實佢唔知上年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應用程式，上年十一月就開始 launch 咗，咁跟住我諗外國就開始大家會有用啊成啦，咁跟住喺香港地方我都係近呢一個月度就見到有其他人開始我哋即係周邊啲朋友用啦咁樣。咁裏面亦都牽涉到有人講就是、哦有啲創作上嘅可能真係喎，你喺嗰個 AI 嘅一個 chatbox 嗰度，你同佢講哦，假設我想寫一首歌有某某填詞人風格嘅，即係譬如我、哦、有林夕風格嘅關於時間嘅歌，咁佢就會 gen 咗一份歌詞出嚟啦，或者我想以黃偉文風格寫一份關於時間嘅歌詞咁樣，咁佢就會。佢就真係會出咗一段嘢出嚟，因為我自己都試玩過啦。 似唔似先？你自己觀察落去有冇嗰、那個，即係因為其實詞人嘅筆鋒係好明顯㗎嘛，即係一啲用字上或者可能喺意境上係好容易會睇得出每個人嘅風格唔同。你喺嗰個 AI 俾你嘅答案當中，會唔會都、其實都似似地㗎喎咁樣？ 少少啦，因为其实佢嗰、那个程式应该系外国咧，咁、所以唔知点解佢又识得。 佢又會即其實冇個，因為佢個 library 好簡單嘛。其實你有好大量嘅人手去喂唔同嘅一啲資訊俾佢，佢就不停咁樣好似個海綿咁樣去吸 收咯， 係啦。咁然後你聯繫到啲咩關鍵字嘅時候，佢咪將嗰個關鍵字入面佢曾經學習過嘅嘢嘔翻出嚟俾你咯。 咁你話咪真係真係有個風格咧？我唔係一個專家，有 study 過唔同詞人嘅歌詞嘅特性啦。咁但係的確啲用字上面係會唔同嘅，即係我真係依個火分去試，譬如直爺嘅嗰種風格嘅話咧，佢會 gen 出嚟咧，係會講到今日有酒，今日再共你把酒言歡，有呢一、有酒相關嘅嘢嘅， 同埋好多好文學嘅一個風格喺度，係 啦。咁但係如果係用周耀輝老師嘅風格嘅話咧，咁佢成篇嘢都係唔會有酒喺裏邊。 我諗佢哋如果自己睇翻，都應該會覺得喂咩事咧？咁啊， 誠意推介各位詞人 會真係咁寫咧？ 誠意推介各位詞人試下揾呢啲，究竟佢會唔會真係寫？即係你自己望翻個感覺係點啦？咁但係呢個純粹係即係搞笑嘅啫，即係呢個。咁但係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呢一樣其中一樣啦，另一個咧就係喺外國David Guetta 一位即係 EDM producer DJ 啦咁。咁佢早排咧就 post 咗一段片嘅，就係、是、佢一個 live show 嗰度。咁佢就播咗一段即係 dialogue 啦，一句説話嘅聲帶啦咁。咁有時你喺 DJ set 都會嘅，因為除咗音樂底，有時佢哋都會可能趁一啲叫做 acapella， 可能係人唱嘅，或者可能講某啲對白咁樣作為一個 mashup 或者點樣樣都好啦。總之係會發生嘅事啦。咁咧就播咗段聲帶咧，就M&M 咧就係講話咩 the future of sound 就係乜乜乜啦咁樣。咁後屘佢就David Guetta 就揭盅咧，其實 M&M 去講呢一段説話咧，其實佢從來冇講過嘅。 OK， 只不過佢係 David Guetta 透過 AI 一啲唔同嘅網站，例如係可以 recreate 一個人嘅聲，然之後就係揾一啲網站去做咗 M&M 模仿咗佢嗰把聲，然後塞啲字俾佢去講完之後咧，而製成出嚟嘅咁。 係。 咁當然David Guetta 佢嘅本意就係話佢唔係要商業上去推出，只不過佢係覺得發現到有呢一個嘅技術嘅時候，喺自己嘅 show 上面作為一個小小嘅一個小小花水咁樣同、 okay. 大家玩下，咁樣 surprise 下大家咁樣 就有趣啦咁樣 嘅一件事啦。咁因為佢後屘啲訪問都有講，佢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工具嘅出現 ，which 佢覺得係可能喺未來做音樂上面，佢係會帶嚟到一啲新意去俾個音樂世界嘅咁。咁當然佢呢個行為，佢嘅本意聽落去冇問題啊。咁但係引嚟嘅好多討論就係、是。對於嗰、那個版權啊，或者個道德嘅問題啦、啊，因為你用咗一個 software 模仿咗另一位、 artist, 知名 artist 嘅聲，但係其實佢本人係你可能冇攞到佢同意啦。 係噶， 即係當然呢件事有冇我唔知啊，佢訪問冇講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可能你冇攞到佢嘅同意之後，然後模仿佢嘅聲去講一啲嘢嘅時候，咁嗰件事就係有嗰個所謂道德嘅問題啦。係， 同埋嗰個灰色地帶好緊要嘅，即係打個譬如，如果你要個 AI 寫一首版本龍一風格嘅歌咁樣，咁可能佢真係已經參考咗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嗰啲好 signature 嘅音符啦。咁但係可能講緊本身人哋呢嘅歌係已經係做緊一啲 NFT 嘅事情，可能佢每粒音符之前版本龍一都試過啦，係逐粒音符擺喺網絡上面買錢噶嘛。咁點算？我到時嘅時候又點樣去處理呢啲咁版權上嘅問題咧？我諗呢個係幾衝擊嘅，即係將來我諗喺尤其藝術業界係一個幾衝擊嘅一個話題嚟嘅。 係啊，我諗呢一個就算喺 AI 出現之前，大家都已經都會討論嘅啦，即係關於呢一啲嘅版權上嘅嘢，就係有時創作可能你叫 sample 咗，即係取樣 係啦， 取樣咗一啲舊約嘅作品啊，或者將佢重新去創作，咁究竟？ 有點樣先為止抄？佢之前都講過咧，咩、 啊、 為止抄？ 咩為止 sampling 咧？ 係啦、啊，即係我淨係講音樂嚟計，佢哦原來可以有好多嘅層次去分析嘅。咁但係呢啲所謂層次嘅分析，都係有某啲人嘗試去擺一啲嘅標準出嚟去界定嘅啫。咁、但係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全面嘅又好難嘅？咁然後你都有啲 case 掉上去法院嗰度或者外國嗰度。咁、即係呢一樣嘢已經存在咗 AI 出唔出現啦？不嬲都已經有噶啦。因為已經全人都採樣呢一樣嘢啦嘛，咁有時候覺得就哦，你嗰個人個名夠大好聽，咁大家接受力程度咪可能高啲咯，咁樣亦都調翻轉，就因為你個名夠大，你件事賺到錢，咁啲人咪走嚟告你咯。 係，同埋咧，我覺得呢樣嘢係令到專即係一專業呢樣嘢咧，會有一個面臨貶值嘅危機嘅。即係例如打個譬如，就係以作曲為例啦。作曲其實冇對與錯噶嘛，我哋不嬲都成日話。咁如果假設將來就係、懶啊，我求其揾個人揾個 AI 就寫，我想作一首周杰倫風格嘅歌曲，咁、就大件事啦。即係如果個 AI 真係學習咗好多聽過好多周杰倫嘅歌曲，然後佢喺當中揾到一啲嘅共通之處，去寫一首類似風格嘅嘢出嚟嘅時候，咁點算呢？本身音樂人嗰份專業會唔會貶值呢？我唔使揾嗰個音樂人都做到類似嘅嘢咯。咁當然冇辦法係 100% 係一樣啦，或者嗰樣嘢係可能得個殼嘅，冇個靈魂嘅。但係如果有人攬起上嚟，或者可能攤平起上嚟嘅时候，这个业界面临嘅贬值就会好容易发生咯。 虽然因为呢一个嘅技术，我觉得喺应即叫消费者应用层面啦，各样就真 系 好初阶一个 BB 仔咁样。咁但系撇除头先嘅一啲忧虑同埋 concern， 我觉得有两个 point， 我系觉得即系比较中性啲或者乐观少少去睇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呢一樣嘢嘅出現，就好似我哋音樂 Sonar 成日都講，哦，一個好變革性嘅音樂類型出現，有陣時就係因為電子樂嘅 instrument 出現咗啦，令到嗰啲音樂人多咗可能性去玩，咁可能出現咗啲新嘅音樂類型啦。咁我覺得 AI somehow 其實佢都類似，就係佢提供咗一個咁樣嘅工具，俾一啲做音樂嘅人或者有興趣做音樂嘅人，佢可以將來將佢化成咗一個作品嘅。係啦，咁但係最終點樣用呢？其實係取決於嗰個使用者本身嘅，嗰個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仲可以保持一個樂觀嘅諗法，就係佢可能會創造咗一啲新嘅嘢出嚟。 而的而且確呢樣嘢，即係如果撇除咗音樂嘅業界咧，其實佢喺畫畫嘅界別咧，即係已經其實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藝術家係做緊呢一樣嘢 嘅。係啊，對嗰個有爭論，但我玩過嘅，即係作為自己自我滿足係幾過癮嘅。輸入啲 keyword 之後，你就可以整到啲畫出嚟，係你一生人覺得都無端端畫唔到嘅咁樣。 你都唔知學幾耐先可以有咁靚嘅畫工 啊！但係另一樣嘢更加重要就係頭先，無論你係畫作啦，又或者歌都好啦，我哋一路都會講緊就係、我哋作為嗰個人係要輸入一啲關鍵字啦。第一，第二就係頭先，就算都係一路講緊係模仿某一個人嘅風格，咁即是話個前提就係要有人創造咗一啲嘢，係佢有自己風格，你先有模仿嘅可能性啦。咁而 AI 我哋暫時嘅理解就係佢係不斷學習緊人做咗嘅嘢，係啦。咁但係人做緊嘅嘢係會，即係我咁樣睇啦，係快過嗰啲。即係嗰啲所謂科技啊，機械，即係除非佢已經有自我意識，自己識得演變啦，否則佢都係繼續喺度模仿緊、學習緊人類做緊， 冇辦法去自己創造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仲樂觀，就係都仲可以未取代到嘅，係佢即係模仿緊。咁除非你個市場係想個個人都做好似周杰倫咁嘅歌咯，咁 otherwise 其實冇人想聽。你整一隻同佢差唔多嘅歌咁，因為 咁啊咁我不如聽翻佢啦。 係啦，係啦，即係都仲有呢啲咁樣嘅空間嘅。咁但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呢件事咯。 希望我哋第時唔使用 AI 嚟做節目啊，即係歌接歌用 AI 去決定點樣接落去，咁就哇 都有㗎啦，其實都有㗎啦。不過我都試過嘅，即係嗰啲 AutoMix 嘅聲質，不過係真係同人揀唔同。 AI 版嘅奔波 Back to Back 勁， 輕鬆啲咯。所以最终都是由人去创造新的 classic 和经典。 We're a new wave, your water's falling down, watching you. watching you cascade. No, no, no, no, no. Nothing can fight it. Let it go with the flow. Watching the rainbows. Make a work of it, but you tear it apart. Shining brighter every day. Come watch me rain, yeah, I'm the brand new classic. Replaced it all and burn it down to ashes. It's a new era, making my own magic. I'm building something better, something that lasts forever. Come watch me rain, yeah, I'm the brand new classic. Replaced it all. X T 嘅拍檔做咩叫做 New Classic 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五點半，香港電台由幸偉雄報告新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新一屆政府的首份財政預算案，再推出多項一次性舒緩措施，但是派糖規模縮減，連續第三年派發的電子消費券今年減至5000元，分兩期發放，薪俸稅寬減上限減至6000元，寬減差餉亦都減至兩季，每季上限1000元。至於子女基本免稅額和子女出生課稅年度的額外免稅額，則由現時的12萬元增加至13萬元。另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會額外發放多半個月，每個住宅用戶可以獲提供1000元電費補貼，又會代繳文憑試考試費和延長交通費補貼等。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聲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的本屆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反映了團隊對香港的願景，即是共同開啟發展進步的新篇章，並推展去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措施。李家超說，相信預算案所公布的措施會讓香港在復甦的路上穩步前行，當中的建議均衡地涵蓋不同方面，在具挑戰性的經濟環境下，為市民和企業提供適時的支援。他呼籲社會各界支持今份預算案。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十分認同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的方向，以制定短中長期的措施，希望立法會盡快審議和通過。訪問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俄羅斯傳媒報導，拉夫羅夫表示，俄中關係正在蓬勃發展，儘管存在動盪，莫斯科和北京已經準備好捍衛彼此的利益。王毅的專車在當地上午抵達俄羅斯外交部招待所，車隊中亦包括中國駐俄羅斯大使的專車。在前一日，王毅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举行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双方牵头人会晤。俄罗斯传媒报道，王毅表示中俄关系坚如磐石，经得起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带来的任何挑战。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有指北约成员国越来越忧虑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始終站在和平一邊，秉持客觀公正立場，積極勸和促談。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等北约国家是向乌克兰战场输送武器的最大源头，现在不断扩散，现在不断散布中方可能向俄提供武器，有关的伎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就已经使用并且被作破。汪文斌认为，北约不断突破传统的防区和领域，挑动矛盾，制造紧张，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的角色，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敦促摒弃零和博弈和集团对抗的冷战旧思维，为欧洲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实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有烟霞，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之前咧，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兆麟苑对开。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隔田村之前嘅交通意外，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噶。而家红梅谷路上行嘅车龙排到去美田路近大围港铁站。另外，狮隧去沙田方向继续需要间封啦。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而西沙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年华路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大洞。提一提大家啦，狮隧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有交通意外，相当挤塞噶。喺九龙方面啦，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啦，揸车朋友最好改道行驶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So don't,

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就好似呢一对嘅好拍档咁啊，其实佢哋认识咗好耐，亦都合作咗好耐啦。作曲作词有吴业坤、柯新峰，编曲监制柯新峰，有吴业坤同埋柯新峰合唱嘅《百二岁》。 一起看戏，一起听约定，一起说笑，直到已天明。一起叹气，奔波里拼命，一起细看俗世太新奇，常记得海风里漫游，下雨天一起向前走，就算光阴太短，任青春耗损，过去片段多遥远，回味每一刻说没完，再有几段十年，每秒每步都怀念，能共你呼吸也温暖。哒哒哒哒哒，一起冷战。要视而不见，遮掩记挂，未免太可怜。但记得怎么会逗留，地老天荒可会留守？就算光阴太短，任青春耗损。 Suki 咧，石永利，我们之间，人系一种惰性喺度噶，要改变一种习惯咧，要花好长嘅时间，最少都21日。 你太完美，难舍弃。 所以对我嚟讲， 一想起即将分开结尾，还情愿一生败给你。 夹人都唔容易噶。 我有时间难管理。时刻只想抽空见你，行程亦惯了，按你欢喜。哦，挽留渴求你感动。Yeah， 对话记录证明我错错。You're my everything， 无数心声。You're my everything， 靠你呼应，或者我呼吸。全因你来凌驾我，才能觉醒。You're my everything， 受憧憬。You're my everything， 给你保证，我差点记性，然而心里随时有你。

前能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同意，都有天在意。 陈柏宇有天的 first take version。 Girl， 当然啦，有啲嘢。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唔可以系我一厢情愿嘅。 I'm driving you crazy。 做节目呢啲嘢。 当你拖我手逛街。 最紧要个 partner 啊嘛。 来就越乖，心理居正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有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大数据。 虽然我的 partner 冇讲出口嘅，不过我都知道佢有时会嫌我蠢，所以我好需要嘅呢样嘢。Anson Bean 聪明豆。 静音 台话对感觉得你先知。That's what we like, life is alright. 通常是表示末日，我最理解不得。每天如实在话苦字最诚真，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你我我最放假。让我讲对笑望给心烦，每天每天从头又发现多次难。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JW 黄浩仪嘅陪你，转头翻嚟有波城出现。 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有烟霞，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的意外清了场一阵，不过车龙有待消散。红梅谷路上行的龙尾去到美田路近积辉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但是九龙入口方向的龙尾还是去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以及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还有伟业街近上月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海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比较长去到近 Megabox。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以及青沙公路过了大围新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小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龙门居。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去到沙田滤水厂对开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子豪爸爸，睇书同茶道，你中意边个多啲啊？ 我自己就中意睇书多啲咯。 咁就安排一个中意睇书嘅拍档俾你啦。 你讲紧玩玩星期天嗰个新拍档？ 你好啊，我就是看好多书的思思妈妈，想听多些得意有趣的故事，就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的玩玩星期天。 丰收家庭地卡， 由高小升到初中的同学，学习上面会遇到不少的障碍和困难，家长可以怎样协助他们适应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 请来注册教育心理学家杨洁如博士和你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

借用咗《Her》呢一套电影，将个同人工智能一齐嘅关系放咗喺现代，因为呢个疫情之下，令到人分隔两地嘅情况之下。 人人菩萨说你加油啦，不安跟下之间相距三四码地的，随时那只怪兽又张牙，小姐我又如何招架？ 你听过有 special 嘅 Her， 跟住呢一首系 Rihanna 苏嘉嘅派头歌，叫做《二人新世界》。 去探索这世界，怪诞之谜。去这里，去那里，也要一齐。我习惯问你，你习惯为我头大冇脑，但最后却没有什么难题。有次圣诞，我说我要去到巴黎，一时办法跳进皮兜，瞓到昏迷。将我变个细，要配合我咩？ 已经去了旅行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好像经历了三年的阴天之后，太阳终于出来了。最后只眼望下个世界，哇，原来现在是这样的。 暗黑里没有谁，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当即想运笨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中期盼，冬 听过 Collar 嘅拍头作品 Bright Side。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袈裟赖横内大敲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痴闯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思。 星月的慢慢咀嚼，这个动作很需要，很重要，因为这个过程可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例如这一班女仔就会知道自己透过这首歌 浪漫是基本规 定，喜欢怎样的拍拖关系， 浪漫是家中心田，闪转夜幕下影子， 好车不足够，多花心机陪我漫游。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天天有挂念，真心这张脸别改变。做梦也要拥抱，窗外变着鲜花彩获得分数。 追的 听我哋会出现喺骚动音乐有 Beanies 嘅公主抱。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重新用记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盼望，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共欢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结咗婚好似浪漫咗啊， 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删除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张去张。 如果大家可以活到百二岁，六十岁只是你我的开始，这个是坤哥近期听过最浪漫的说话，亦都因为这个说话他做了这一首歌将感觉留住。 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惶恐得走进历史国度里， 作曲填词吴奕坤、柯新峰，编曲监制柯新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吴奕坤、柯新峰百二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推出多项一次过纾缓措施，但是派糖规模缩减，连续第三年派发的电子消费券今年减至5000元，薪俸税宽减上限减至6000元，差饷宽减亦都减至两季，每季上限1000元。另外，综援生果金继续多半个月津贴，每个住宅用户获提供1000元电费补贴，子女免税额就由120000元增至130000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考虑到经济正开始复苏，消费券嘅金额亦都减半。另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重申，各项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即系辣椒维持不变，但会调整买卖或转让住宅及非住宅物业需缴付嘅重价印花税第二标准税率嘅税阶，即日生效。他认为措施对楼市影响不大，部分置业人士或者可以减少支付几万元有关的税项。地产建设商会期望政府可以全面设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今日稍后会见到访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强调莫斯科重视并是保持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较早时候，王毅在俄罗斯外交部招待所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有赖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普京作出的努力，中俄关系正以高度动态的方式发展，强调双方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并致力构建无霸权的多极世界。他又说，将继续努力加强并深化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够达成新协议。拉夫罗夫就说，俄中关系正在蓬勃发展。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有烟霞，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就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近住隔田村嗰度，隔田村嗰度咧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虽然系清咗场，不过一带咧都仲系比较挤塞嘅。咁啊，车龙都需要啲时间消散啦。不过咧，就狮子山隧道沙田方向嘅间封措施就取消咗噶啦。仲有宗坏车事故同大家报告嘅，喺九龙嘅七咸道北啊，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落山道，受坏车事故影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路去到落山道都系挤塞，因为有坏车阻路啊。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而家窝打路道龙尾排到亚加路街，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繁忙噶，咁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咁远噶。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至到德宝花园段咧系多车嘅。伟业街去观塘道嘅龙尾去到常怡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而家喺屯门医院去到大榄段系多车噶。黄珠路转出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去九龙方向嘅龙尾过咗沙田马场，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美松苑。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一个系交友广阔嘅销售型男周月，一个系外冷内热嘅销售女王乐嘉。在多次的商业交锋之中，两人从对手变成队友，更从队友变成爱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 六点三十八分啦，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今日啊，我哋最后半小时咧系有呢一个环节，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嘅。 想唔想再解释多次点玩啦？ 都系咁意咯，咁意咯。 再讲多次啦，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咧，就系我同波成会轮流一人播一首歌啦。咁啊，我会首先起个头咧，就系有一个情景设定，一个古仔咧，就系个主角就系小明啊。咁每次佢都会有唔同嘅遭遇，咁我会用一首佢歌曲作品咧去开一个故事，然后我哋就轮流一人揀一首歌去延续呢个故事嘅。 系啦，咁啊会即席就会由你开波啦，今日都系系嘛？ 今日都系我啦，有备而嚟啊！ 睇下个故事点样发展落去，会有啲咩歌咁样啦？呢个好玩之处啦。 系啦，咁啊好啦，事不宜迟，我哋开始今日嘅 奔波 back to back。 我哋呢个 jingle 真系好有诚意。有一日。小明在深夜的时候将自己困在房里面，他妈妈很好奇啊，为什么仔这排成日都在房里面不出来的呢？他偷偷地打开道门，见到小明很勤力地不停用支圆珠笔在张纸上面写字，他觉得很安慰，因为小明终于不是拿着电话按按按，而是他很俾心机这样写字。到底他写着什么呢？阿妈真系好想知，好想知。不过就喺呢个时候，小明发现咗佢妈妈偷望佢，然后就即刻同妈妈讲：闩门啦，唔好偷睇啦。 天天写封封写满六百句的我爱你。写了三年仲未觉得太乏味，相信最后收得到答复，何理换美不美？基先生，可否在你十八秒钟看看信？如果你认同人士有需要做梦，给我寄赠签名的信封，只要一封，继续被动来做普通。实在没有人情愿不怕面红，顽强地进攻，争取你认同。才年年月月晚晚朝朝暮暮，其实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仍然将爱慕天天一种信奉。抬头望星空发梦，仍然自信，等到远处你为我写。做普通的大众，实在没有人情愿。 听我是海琪的收叫李维斯回信。小明他其实一直都有一个 pen friend， 虽然对于对方很多东西都是幻想出来，但透过文字他自己摆了很多想象在里面。 他静慢在写信问安的信每日记，旁人话大战结束了，谁人未死早回来，传闻话同僚亦曾在那战地找到你，泥泞内似无生气，唯独他始终不信等你。常有个他披心死，偏天衰老仍然守候你，时常在想你正在某天。 整晚在写信，小明写信写了成晚，妈妈又敲房门，今次带埋啲点心入嚟。佢问阿仔点啊，系咪好辛苦啊？学校压力系咪好大啊？阿仔冇出声啊。小明心入边心知道佢系学习紧嘅，不过同学校嘅学业冇关系，因为佢学嘅系。单恋的感觉， 静候也是种福气，有天等到你，然后我学会极勇敢，不会逃避，再学习容纳你，尝试天天谨记每点相处的甜蜜，能够学懂怎衬你，定会很回味，如有点赤心亦不好选，未如愿相恋，便学习单恋，谈情如跳舞，间中转个圈， 从来未放弃尝试最大志愿，也不管这过程多么辛酸，总只寻上帝有失恋，学习未会完，直到有一天内心等到美丽大团圆。若快乐太少但太多纠缠，从来未厌倦。 终身学习，学习呢一样嘢都有个目的先得噶嘛。然后小明就喺度谂，其实我学单恋目的系咩呢？最终我系想揾紧一啲乜嘢呢？佢甚至乎觉得自己有啲傻傻地啊！一路喺度写呢啲信嘅时候，其实佢嗰个对象系咪幻想出嚟呢？佢之所以会咁谂，系因为佢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李十一，李十一这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很多这些 imaginary friend， 搞到小明都觉得自己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这身体化上班。